真心写出满心光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沉睡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隐秘散散，我们都来停留。